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战略一词最早是军事方面的概念，战略的特征是发现谋略的纲领。在西方 ，strategy 一词源于希腊语中的 strategos， 意为军事将领、地方行政长官，后来演变成军事术语，指军事将领指挥军队作战的谋略。在中国，战略一词历史长远，战指战争，略指谋略、施诈。春秋时期，孙武的《孙子兵法》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对战略进行全局筹划的著作。战略是一种从全局考虑谋划实现全局目标的规划，而战术只为实现战略的手段之一，实施过程中往往又是要牺牲部分利益去获得战略胜利。战略是一种长远规划，是远大的目标，往往规划战略、制定战略、用于实现战略目标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争一时之长短，用战术就可以达到目标。如果是争一世之雌雄，就要从全局出发去规划，这就是战略。在互联网企业公司中，一般是由 CEO 制定战略，那么 CTO 在中间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个问题是令很多 CTO 感到疑惑的。首先，第一点，作为技术领导者，首先要参与讨论战略，充分认可战略并接受它，要站在整个公司的层面上，觉得公司的战略是可以实现的，也是合理的。用一句俗语来说，就是 CTO 永远是要为 CEO 的吹牛去埋单的。大概意思就是，在总体战略下， CTO 作为技术领导者，要从产品设计、技术落地至少两个层面去支撑战略在产品上的落地。若不能理解并接受，产品是无法及时落地并推向市场的，连试错的机会也会失去。其次是战略宣讲。任何一个团队 CEO、CTO、CXO 再怎么厉害，现代企业中不可能靠一个人能将所有的事情都完成。同样，这些不同团队的负责人也不能将一家公司的战略在战术上的完美落地，必须依靠一个核心团队，依靠能够理解并接受战略的团队。如何让核心产品和技术团队推进落地，对其核心团队的宣讲，并让核心团队能够接受，作为技术领导者，在对战略的分解、在战术上的具体落地、策略的制定等等，时刻被考验着。那么，如何进行宣讲呢？就我的经验来说，一般宣讲分为这么几个步骤。第一步，战略制定者从全公司层面对公司来年的目标、运营模式进行宣讲。这种情况下，一般向公司全员宣讲来年的目标，讲解制定目标的意义和制定这些目标的依据。这种面向全员的宣讲呢，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无法将目标和战略详细的讲解清楚，也不是担心整个公司层面是否能够接受，而是在于如何能够清楚地描述为什么能够完成这些目标，完成这些目标的底气和信心来自哪里。这些都是在宣讲过程中需要向全公司层面清楚地描述的。同时，核心管理层要给大家展示以及表达能够完成这些目标的信心。第二步，这一步最重要的点就是战略和目标分解。公司层面的目标定义完成，接着就需要每个团队根据目标认领自己团队的目标，团队负责人对团队目标进行分解。实际上，这里是对整个公司来年的目标的进一步分解和目标宣讲。这一阶段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根据公司的目标在产品和技术层面的支持。为了达到公司既定的战略目标，产品的设计思路是如何提供对完成目标的支持的，以及在产品思路上技术的架构设计思路、技术路线设计以及在技术上的落地策略。再次是落地策略、资源调配。战略再高大上，最后也要靠战术推行落地。若只是战略上的宣讲而没有最后的落地策略，往往会被认为是吹牛。作为 CTO， 理解并接受战略之后，接着就要做产品策略，设计产品思路，其核心思想一定是在产品上体现战略，围绕着公司的整体运营思路体现产品的设计思想，产品的设计一定是整体运营思想的体现。在这个中间， CTO 一定要带领整个产品技术团队，在既定的战略思维指导下，对产品目标、策略进行设计，确定产品的范畴，明确产品诉求、目标客户群体，设计产品具体的运营玩法。确定产品的设计思路、目标群体、产品范畴等之后，就要调配资源进行落地。此时，作为产品技术的领导者，对其基本功底的考验就变得非常重要。如何在现有资源上对资源进行最优化的配置，产品功能如何抉择，合理利用资源、优化资源，最大化利用资源，合理设计并执行落地，是需要技术领导者去做的事情。 至于很多公司的技术领导者觉得不知道自己该为战略做什么，其实呢，这个问题一般是因为 CTO 尚未理解公司的目标定位，即便知道也是一知半解，对公司的目标定位并不是完全接受。有些技术领导者呢，则是能完全理解并接受战略目标定位，但是并不清楚公司在这种目标定位下团队短板在哪里，需要补充的资源是什么，以及这些资源该如何补充。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觉得 CTO 应该在充分理解之后，跟每个团队，尤其是不属于 CTO 负责的团队进行充分的沟通，理解这些团队的痛点和业务上的不足，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团队的基础上理解并接受对方的痛点，换位思考，对症下药。那么合格的 CTO 应该具备什么素质，才能支持其作为核心决策者之一参与公司的战略定位和经营决策呢？个人认为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点素质。首先，至少在技术上的某一个领域独当一面，无论是架构设计、性能优化、服务端开发等，至少需要具备很强的经验，踩过坑，否则对于技术上的经历更多的只会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其次是 CTO 未必要亲自写代码，但一定要懂得系统是如何通过代码实现的，懂得编程的原理，懂得程序员是如何干活的，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必须心中明白。说的直接一点呢，就是不能让下面的任何人把你给忽悠了。再有就是架构设计是 CTO 关注的重点，未必亲自设计，但一定要了解各种架构的优缺点以及当前选择的理由和依据，结合当前的业务发展做最优的选择。还有相当重要的一点是沟通能力，往往沟通能力体现的是两个方面，其一是表达能力，充分明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跟不同的人沟通时能用不同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其二是理解能力，不管跟业务方、产品经理、运营或者 CEO 沟通时，都能 get 到对方的真实意图，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获取最真实和原始的需求。最后是很强的产品意识和商业意识，任何商业模式都希望在最后获取最大化的商业价值，技术呢是无法逾越的鸿沟，而 CTO 作为公司的技术最高指挥官，必须同时具备很强的产品意识和商业意识，将业务和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商业目标最大化的商业价值。总之呢，一句话， CTO 是为 CEO 的吹牛而埋单的，但是不要忘记，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经营单位，任何一次的目标定位都是生死抉择。作为核心决策者之一，理解和接受呢，只是最基本的要求，充分参与其中，合理调配资源并解决问题，才是合格的 CTO。 作者简介：吴万岗，前中恒云能源 CTO， 十多年的互联网行业从业经验，带领多个团队完成设计研发了分布式 KV、 分布式数据库、日处理达到百T级别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八年以上互联网行业大型的产品技术团队的建设、团队发展、团队管理经验，对于从产品需求、技术实现等管理方面有全面的认识和实践经验，深入理解敏捷研发管理办法以及